是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别想演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懂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饶人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。相信这和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。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。

恋的代价来自草蜢，暗恋其实真好哦，因为不用担心失恋嘛。对方一高兴呢，我们可以高兴好多天，对方一句话我们可以记得好多年。暗恋一个人不敢表白，担心什么？因为担心哦会被拒绝，面子问题怎么办？可是我们想啊，如果连丢人都不敢丢，看来我们也没有多爱对方吧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，蔡健雅演唱《天使与魔鬼的对话》。人生许多败笔呢，大多是输在距离上。暗恋某人或者某人有利用价值，总想和他走得近一点，太近了就容易摩擦多，久了容易产生不满、误解、矛盾、隔阂，最终疏远。距离其实是相互间的一种尊重，有了距离才会有双方的空间和自由，才不会有窒息的感觉哦。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尽量给彼此一些转身的余地吧。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，问候，问候，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。我把我